第46集，排除性论证法。许少卿坐到车上，咬了会儿指甲。 即使我疲劳驾驶路上撞死，也与他无关了吧？或者他就是想让我撞死得了？ 他生气了一会儿，又少见的自我反省起来。 我今天是不是疯了？有必要吗？别说安理是怪倒霉的，受伤失忆了，就是他是真的故意不认账，我吃什么亏了？按原来那么算钱，我都欠了安理好几万了，而人家只是亲热了一下大鸭梨，我怎么就那样了呢？负不负责的，他一个中年笨蛋，一无所有。就说真的，他能对我负什么责？是因为我想吃这条鱼，一直吃下去，连刺都不剩，吃不到就要抽风吗？好像是。可是为什么？避开我的偏执神经不谈，反正我也改不了。啊，就说他吧，他配吗？真不至于吧？我为了他，这是干什么呢？ 许少卿真的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疑惑，就在储物匣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。 许少卿为什么非安理不可？一，没试过直男；二，身体很漂亮；三，事儿事儿的，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；四，不情不愿的，我想虐他。 许少卿一口气先写了四条，然后停笔，杵着下巴看，一条一条审阅。 没试过直男，但为什么我要找直男？有什么意义啊？人都说掰弯直男天打雷劈，就在自己的圈子里互相作践不好吗？ 想了一会儿，许少卿把一插掉。 身体，只是皮肤比一般男人滑一点，更不如女人，可我又不喜欢那些。说明这不是原因。三，这不算优点吧？每次说废话的时候我都想抽他。对，不是这个。四，不情不愿，我想虐他。 想到安理刚才昏过去时自己吞金刚钻的感觉，许少卿突然有点喘不上气了，马上把四也给擦掉了。嘿，这不就一条都没有了吗？于是他略微受到鼓舞，继续写。 五，老拿小电影撩我。六，汗味很像小时候我妈常用的花香洗衣粉。七，扛造，我骂他，他骂我，有点爽。八，傻乎乎的外星行为。 许少卿又写了四条，再次停笔审阅。 小电影其实就是屌丝妄想吧，这种男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。不是这条。 看着第六条，许少卿很用力地攥着笔做了重点批注。 这条，不要将愧疚心投射到无关的人身上。第七条， 所以今晚可以换我牙 得了病，你就不能找同道中人玩吗？非要祸害好人吗？ 我靠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死机了，那钱你自己留着看艾滋吧。操！第八条，外星，不对，这条似乎跟为什么非安理不可没什么关系啊。因为一个人可笑或者蠢而想跟他处朋友，那是不可能的吧？那不是可以直接去找一个更逗的喜剧演员，或者一个傻透了的小傻子？没兴趣。 所以还是得围绕主题，许少卿为什么非安理不可？那就从最开始讲吧。 一开始又为什么要找他的？许少卿陷入了回忆。在一个遥远的夏末，许少卿骗完那个出言不逊的直男已经有了差不多一个月了。这天他在蓝堤跟一个忘记名字的服务生约会，完事后他在抽烟的时候想到了安里，然后让老郑帮忙找安里这个人的资料。他拿到了电话号就给安里打了电话。可是为什么时隔一个月那么久还是会想到安里呢？他为什么没有忘记这个又穷又惨的蠢货呢？自己在抽烟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？许少卿把手指放在唇边，抬头看着车顶开始回忆。他们的第一次经历他还记得挺清楚的，那家伙哭得要死，一副万念俱灰的模样，当时还蛮解气的。不过现在回忆起来，再联想到小朵那孩子，许少卿就感觉丧得离谱，丧得简直失去生存欲。他没联系安里，下手特别狠，甚至还让安里模仿他老婆会说的话，极尽所能的侮辱之。然后安里就说， 我们的孩子叫小朵。 生孩子？哼，其他人当然不可能说这句话了。 种在我身体里的爱的花朵。 当时听的时候我都起鸡皮了，怪恶心的。 我爱你。 许少卿把手指放下，愣了一会儿，写下了九。 九，世界上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的人。 然后许少卿把我爱你三个字圈上，皱着眉头解题。他想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恶狠狠地落笔批注。 那他妈又不是按理对我说的。 许少卿好像完成了一个大事业，他在最后写上结论。 结论一，已知条件全否，所以许少卿不是非安理不可。结论二，许少卿可能只是想要一段不纯粹的身体关系。好聚好散，这次真的要好聚好散了。 至此他松了口气，仿佛摆脱了无法自控的梦魇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去哪儿找不纯粹的身体关系呢？会所肯定是纯粹的，现实中他不知道谁是同类，更重要的是现实中太危险，要是让他老爸和江前发现他就得死。许少卿想了一会儿，无奈鄙夷并兴奋地做了件从前从来没有想过，或是说没兴趣，或是说不屑的事情。他打开了应用市场，下载了小绿 APP 安装。不过注册时他又犹豫了，上这种程序找到的对象必然不如会所优质。许少卿连好看的服务生都只能约个一两次，如果随便找个普通人能不能约得下去啊？如果不纯粹的关系找到了，可需求解决不了，那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毕竟对他来说后者更重要一点。但他还是随手拍了个面前黑乎乎的方向盘，开始注册，昵称 QING， 年龄27岁，身高185厘米，体重73公斤，属性一。他点进聊天中随便看看，这里都标注着距离，有些像是他一样随手拍的或者网络图片，但是还有一些真人头像，某些真人头像意外的还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 P 的。他刷了一圈，倒觉得也不必这么着急，打算开车回家。退出之前他又刷新了一下，刷出来一个距离500米的新上线用户，头像是个床头桌角。许少卿看着那个似曾相识的桌角， 或者这个楼的住户有些是统一装修的吗？ 手机长长的震动了一下，他收到一条信息，反应了好几秒，他才匪夷所思一头雾水地退出附近聊天界面，打开消息，来自陌生人，正是那个床头桌角的头像，昵称叫老鲤鱼。 你好。 老鲤鱼。 他瞪着手机上那个笑脸，几乎把屏幕都瞪碎了，然后慢慢靠在方向盘上喘气。 我要杀了你。 这么晚还在呢？ 许少卿捏了一会儿手机回复， 嗯，看你打招呼这么自如，玩这个很久了吗？ 啊，不，刚下呢。 怎么想约吗？ 半天没回。 嗯， 仍然没回。 喂， 依旧没回。直觉老鲤鱼跟别人聊上了，许少卿有种冲动立刻上楼捉奸，但他咬了会儿牙，咬到牙根酸了也没鼓起勇气。他该怎么解释他发现奸情的原因呢？他在拿小绿刷聊天，就正好碰到了也在线的安里。只许同志放火，不许直男点灯。 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许少卿一直知道，但此刻似乎终于深刻地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那么多男人。自己让安里舒服过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都痛得要死。今天给安里逼到破防了，所以终于决定要去找别人试试了是吗？不当直男了是吗？他说不上是后悔还是愤怒，他捏了一会儿方向盘，深深吐了口气，发动了汽车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